暗街头，也在等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11月起，我国个税起征点将实现从3500元调至5000元。与此同时，3%、10%和20%三档税率集聚也将扩大。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从今年11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工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，由此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9.8%降至7.5%。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覆盖21个专业类，计划2020年实现所有专业大类全覆盖，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迈入全球第一方阵，与发达国家比肩而行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近日正式公布，旨在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，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。从10月1日起，首都机场将在3座航站楼全面上线运行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，为丢失或忘记带身份证的旅客提供便利。市交通委路政局宣布，北京市疏堵工程重点项目建国路南侧辅路、京通快速北辅路、刘家窑桥下路口拓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，将陆续投入使用。第十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魔术比赛暨2018年深圳欢乐谷国际魔术节将于9月29日至10月5日在深圳举办，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魔术艺术创作实践的最新优秀成果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间看不完，烧不完。

颓废的滋味，尝试了才知道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的面对生活，做我要的自己。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聆听音乐，享受感动。 如何拥抱你？ 结果，我恨不得如果我当我终于告别我，才让我再遇见我。究竟有多少谁在寻找谁？我拉着我，紧握着我，如何拥抱唯一的我？原来我已经爱我，再多坎坷都伴着，多么感激的歌，为回忆唱着将来的歌。身上就一个我， 全世界路过，把全伤 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有这么一首歌，唱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，同时也唱出了人们心底对爱的渴求，那就是爱的奉献。这首歌曲所呼唤的那种情怀，就是大家真诚相待，互帮互助，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。可以说这首歌是很多公益性晚会的保留曲目。 只要人人都献出 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校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在一起吧。

醉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。纵是苦涩，都变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迷惘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他。